朝鲜十一号为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举行了友好联欢会。参加友好联欢会的有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来访我国的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副理事长哈里什·库普塔及其一行，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还有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成员参加。他们分为友谊队和团结队进行各项体育游戏比赛，还唱着歌曲来增进了友谊。